出现的症状呢，就是头晕啊，记忆力减退，出门忘带钥匙啊，戴着眼镜找眼镜等等等等。还有些朋友呢，老房子刚下楼了，到底锁没锁门啊？你看还得爬一趟楼。再说了，这个脑的缺血，如果说它再严重一些，就形成了老年痴呆。咱这些老同志出门找不着家了啊，还有呢会形成什么呢？这个脑缺血形成脑萎缩。咱们再往下讲，咱们老年人最怕的就是什么呢？眼睛。这眼睛一缺血，你一开始呢你没感觉到视力上的问题，你就是觉着这眼睛干，眼睛涩，眼睛觉着疲劳，你出门见光你就流眼泪啊，眼睛缺血。你要是再严重点，白内障来了，你看东西啊模糊不清。眼睛缺血再重点，好家伙，这光感就失去了，出现了眼睛的失明。那咱们再说说耳朵，老年人的耳朵也特重要啊。大家伙要知道，就这耳朵它也需要血液循环呢，你血液循环你供应不上，你能听到我讲话吗？啊，为什么呀？这是因为你的耳蜗有血液循环。那么当你的耳朵它缺血了，耳蜗的血液循环下降了，你这个耳朵啊，哎，它就成了摆设了，它不听使唤了。有些人呢他就开始形成耳鸣。这个耳鸣我提醒大伙儿，耳聋它就是建立在耳鸣的基础上。严重了那就是耳聋。耳聋了那你听得见声音吗？听不见，对吧？那么咱们再换一个脏腑来说说啊，人的心脏它要是缺血了呢，那轻一点轻则心肌缺血，那重一点严重点那就是冠心病。要是您的心脏的缺血再严重点，就形成了心功能衰竭。那咱们再换一个脏腑说说，咱们说人的肺。这肺要是缺血了，肺管着什么呀？ 呼吸呀。 对呀，你说肺要是缺血了，咱们这个患者他就形成呼吸的窘迫。老百姓怎么说呢？我憋气儿，说说话呢就得喘了啊，你这肺缺血了，上不来气儿。再严重点出现什么问题呢？叫肺纤维化。好家伙，这个五脏的说了不少了，我再跟大伙儿说说脾胃。这脾胃要是缺血了，可能大伙儿说没听着说脾胃缺血怎么着啊。那你首先第一个，你脾胃缺血了，你第一个就是没食欲啊。你不想吃饭呢啊，你不爱吃饭，那你要是长期的胃缺血之后会形成什么呢？就形成萎缩性胃炎。那为什么萎缩呢？就是因为没有血液的濡养，那就会萎缩。这个就是典型的胃缺血病。咱们再说说啊，这个人的脸，你看人的脸上有皮肤吧，这皮肤要是缺血了，你这个脸上看上去没光泽呀，咱这个脸呐，看上去很衰老。那要是肢体缺血了呢，那糖尿病的烂脚巴烟，那不就形成了坏疽吗？糖尿病的并发症它就是坏疽呀，到最后腿都变黑了，又黑又凉，没知觉，实在不行了，那就得截肢。所以呀，大伙儿看，咱这个血脉它出了问题，它接下来就有那么多的后果。还有一个，血脉最最容易出现问题的，那就是血脉的淤堵。那血脉淤堵在脑，就会导致脑血管病。 那你说几个？ 嗯，这常见的 啊， 脑梗啊、脑中风啊，造成的这个偏瘫、脑出血等等。 啊，对对对，就是这些个病。啊，那咱们再说，要是这个血管它瘀滞了，瘀滞在心血管，那就会导致心血管的疾病。比如说这个心梗、心肌缺血、冠心病等等。那你要是血瘀在肝脏，那自然就会导致咱们得肝病。咱们大伙儿都知道的脂肪肝啊、肝硬化等等。还有这个血脉淤堵了，还会出现什么呢？静脉曲张，皮肤病、皮炎、色素的沉着、瘀滞性的溃疡等等，这些个都是由于这个血栓堵在了血管里头，让咱们的血液没有办法流动所导致的。哎呀，说到这会儿啊，我要提醒一下大伙儿了，血脉之事无小事，所以千万千万要注意。可能有朋友会问，哎呀，今天听了这事儿啊，觉得心里啊有点着急了，因为血压高啊，血脂高啊，可能有些朋友血糖还有点高啊，那就琢磨琢磨，有没有什么简单的方法，有没有什么能让我们啊马上就能防病的方法，这钱呢最好少花点啊。我告诉大家，有，不光是有花钱的，那当然是吃药啊，严重的话还有手术，也有不花钱的方法啊。不花钱的方法，您呢就做这个开三脉的方法。这其中开血脉的，您要是有这个心血管病、心脑血管病，您得加倍做，您就能够防患于未然。那么这个预防的作用是药物所达不到的。这个我还得跟大伙儿再解释解释。以前碰到过一个病人找我就诊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哎，徐大夫啊，我可没什么大毛病，我就是平时吧有点头晕，有时候吧有点头疼。我就问他，您血压高吗？他说高，但是我吃点药能维持。我就又问他，您血糖正常吗？他说血糖也不太高，还行。一系列的问诊下来，因为他说不出什么来，即便有症状他压根就没把他当回事儿。那他不说我不得问吗？啊，手脚麻不麻呀，啊，眼神好不好啊，爱不爱忘事儿啊，等等等等。啊，我想得到的我问了一遍。可是可怕的是什么呢？我问了半天，这位同志他觉得，哎，我身体挺好的呀。当时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呀要小心心梗了。因此呢就想要给他开点药。他呢不乐意吃药。他跟我说什么呢？哎呦，徐大夫，这汤药挺苦的，一袋我压根喝不下去，喝两口喝一口就差不多了。我说要这么着你就这么的吧，我这儿有个不用吃药的方法，也不需要你花钱，但是你要天天拿出10分钟来做，交给他以后，我又千叮咛万嘱咐的让他坚持做。那教是教了，他人也走了，他学会了呗，我们也不知道他回去做还是没做。半年之后他又来了。来了以后呢，他就拉着我的手说，哎，徐大夫啊，您快再教给我那个开血脉的方法吧，我这回信你的了，我好险的，差点没命了。 怎么回事啊？ 就是他原先这个人吧，一直觉得自个儿的身子不错呀，平时也不怎么感冒啊，我跟他说要注意心梗，他没当回事儿。因为我们中医啊有一个预判功能，望闻问切下来，你除了现在的问题之外，你可能要得什么病， 都会跟他讲一讲。他说他有一天早上起床，突然觉得胸口啊剧痛，然后浑身冒冷汗，这个人呢疼得就快没有意识了。他老伴儿在家，赶紧打了120，结果到医院以后被诊断为是急性的心梗。幸亏送医院送得快，抢救也及时啊，逃过了一次生死大劫。 嗯， 后来这位同志啊，哎，我就觉得真奇怪，他非得遇到事儿以后，他才真的坚持下来做这个开三脉的方法。半年前你早做的话，恐怕这一回就不会在医院去抢救。那么他坚持做这个开三脉的，其中开血脉的功法他每天做到4次，一年下来他不但没有犯心梗啊，他的血糖他的血压稳稳的下来了。嗯，咱们老百姓说妥妥的啊，什么手脚麻呀，眼神不太好啊，爱忘事儿啊，这些个症状也通通都没了。 嗯 啊，所以这开血脉它解决的是一个大问题。血脉通，脏腑安，这五脏六腑它就都健康，那你很多的病就都没有了呀。所以呢跟大伙儿说，趁着这回百年堂庆，我老太太献给大家伙儿的第一份大礼就是开三脉方法。那么开血脉的就在这其中。大伙儿想要学，你就拨打我们的电话，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耐心的教给大伙儿。但我老太太得给大伙儿提个醒，现在这个功法啊已经是非常精简了，一个多余的动作都没有。你全套做下来，你要知道花不了你多长时间，就10分钟。所以呢你自个儿做的时候，这10分钟啊你可不能再偷工减料了，让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让你做多久你就做多久。比如说当中要求开血脉的结束以后要自然呼吸3分钟。那您说，哎呀，不就个呼吸吗？啊，大家千万别那个什么胡乱的喘两口气儿就算拉倒了。因为这个里头的呼吸它也是极有讲究的。当咱们把这个身体放松入静，你抛开杂念，然后这个吸气要吸到小腹的丹田这个位置，你呼气的时候呢也要呼到小腹的这个丹田的位置。你这个时候让你吸气，你吸到的是什么呢？天地间的清气。那你呼出也就是吐出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体内的浊气，这个就叫呼吸吐纳。你看啊，过去多少的那个道长或者说是什么啊出家人都跑到深山里穷其一生打坐，调什么呢？调吐息。他为的是什么呢？为的就是采天地间的清气。有人说了，为什么要呼吸这个清气呢？因为这个清气能行于上焦，聚于中焦，存于下焦，贯通血脉，通达五脏，使咱们的血脉畅通无阻，人的新陈代谢加速。这个时候啊，你这个人呢、啊、你自然的就感觉浑身轻松了。那么还有 前后拍打的时候，你这个位置要拍准了，一定要拍打在神阙穴和命门上。因为咱们的神阙穴，也就是肚脐眼这个位置，它本身就是咱们人的血脉之大穴。啊，我之前讲过，大伙儿可能也都知道，咱们生下来就要捡脐带，对不对？那所有来自于母胎的血液都是由这个脐带输送给胎儿的。 嗯， 所以这个血脉就是从神阙穴开始的。所以呢，这个地儿它是咱们血脉的起点。那我们说有起点，那该有什么呢？ 那就有终点。 对呀，这个终点就是咱们的命门穴。 嗯， 从前到后拍打这两个穴位，就使得你的血脉前后相通，这就达到了开血脉的目的。 嗯， 所以这个开血脉这个方法，说实话很简单，动作不多，但是要求每一步都要做到位。我再给大家比方比方啊，这个血脉就好像是北方用的暖气的管道，你刚开始用家里很暖和，是不是？但是时间长了，大伙儿是不是觉得耶，这屋里怎么不那么热了呢？别人家25度26度，我怎么就123度呢？啊，为什么呀？因为里边啊，这个管子里全是锈迹杂质，这个水流啊它阻塞了，这个循环不畅通了。那咱们这个时候该怎么办？肯定得清理暖气的管道，向水管子里灌水，把这个脏东西给它冲出来。那么我讲的这个开血脉的，它其实也是同样的道理呀。你看看咱们老年人要是划伤了，流出来那个血是不是暗紫发黑的呀？那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咱们血脉中都是那些个瘀啊、毒啊、血脂啊、凝滞物啊、痰湿啊等等一些个血液垃圾，有这么些个东西在你的血脉当中，你说说看咱能不得病吗？那么咱们再说用上开血脉的，把这个血脉打通以后，那么垃圾就会自然的排出体外，血脉滋养五脏六腑，所以呢那就会达到血脉通脏腑安的状态。如果咱们坚持开血脉一段时间之后，那咱们整个人它就会出现脸色红润的状态，您的睡眠状态大为改善，感觉睡得沉了，睡得香了。咱们中年的女同志呢，前期你可能会出现月经来的时候有暗红色，甚至呢带血块，这些都是正常的，说明开血脉排除淤血，那你之后的月经它就正常，也不痛经。还有的人呢，他坚持开血脉之后，他就感觉呢，哎呦，这心脏舒服，心率正常，记忆力呢也大为的改善，并且呀，人到中老年了，眼睛不花呀，看东西不模糊了，脑袋清醒了，记忆力提升了，这精气神十足等等。那么这些个现象就是开血脉之后咱们经常会出现的一系列的身体变化。那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在疾病的康复当中，它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记得在这个医案第八卷中有这么一个病人，89岁的老人邓群香， 他呢是年轻的时候丧偶啊，独自呢养孩子，把孩子们养大成人之后，在生命的末端，就是老了，被儿子呢关在了一间铁皮房里。这个铁皮房里有什么呢？房子里边一头放着一张床，另一头呢安置了一个简单的卫生间。这个地儿就是邓群香老同志的全部生活空间，整个吃喝拉撒睡全在里头。 哦， 这小屋里冬天阴冷潮湿，夏天那是闷热异常，铁皮屋子能不热吗？哎呦，污浊骚臭的空气当中，这个老人就坐在小桌旁，自个儿絮絮叨叨的。那陪伴他的是什么呢？只有黑暗当中嗡嗡作响的一群蚊子。每天呢，他就靠吃那个镇静药来压抑时而爆发的狂躁。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现象啊？ 我说给你听啊。邓群香呢，他是4年前被关进去的。此前呢，他大多数的时间呢是独居在他们家的一间老屋里。但是呢，年纪大了以后啊，一次意外的摔伤以后，这个邓群香他就开始忘记了很多的事情，甚至呢他也不记得他的父母啊弟弟啊都已经故去了。偶尔呢他还吵着要回老家呢去找他们。有的时候呢他还有行为失控的情况出现，不经意的呢，突然之间拿着棍子抄起来就打过路的人，还要骂别人。后来呢在医院里诊断呢他是得了老年痴呆症。那他得了病之后，家人呢先是请保姆照顾了一段时间，但是没过多久啊，这保姆呢由于忍受不了邓群香时不时的打骂，就辞职走了。那这个时候家里人没办法呀，就把老人呢接到了家中照料。邓群香就住进了儿子家的3层楼房的大院的门房里。由于这个老年痴呆症的这个邓群香，他得了这个病，他不知道怎么去上卫生间，怎么去上厕所，所以呢他就在屋子里到处方便，想着了往地上一蹲就方便了。这地板上墙上经常被弄得都是大便。而且这个时候邓群香老人如果一旦出了家门，他就不认识回家的路。最严重的一次，邓群香跑到了村子后面的山上，全家人邻里邻居的都去找，找了好长时间才把他找回来。等到找回来的时候呢，他的脚也摔伤了。打那以后呢，邓群香的家人决定把老人关在铁皮房里限制外出。就这么一关就是4年。咱们中国有个词儿叫老小孩，而说的就是这个人他越老啊越像小孩。这个举止行为，其实我告诉大伙儿，他都是随着咱们人的血脉有关系。你的血脉出问题了，你的举止行为也会出问题。你大脑缺血萎缩，那你人呢就变成了最初的婴孩的那个样子。但是呢大伙儿想一想，咱们是不是往往就会原谅和理解一个小孩子的哭闹和随地大小便，并且呢我们会去照顾他。但是却很少有人会这样的去对待老人。像我刚刚说的，邓群香老人自个儿含辛茹苦的拉扯大了儿子，当他自己失去自理能力的晚年，儿子却没有办法如同母亲养大自个儿那样去照顾他。如今呢，嫌弃母亲，

妙手回春赛华佗，百年堂口美名扬，传世中医首领行，百姓受益四海传，巾帼举老医德高，不忘初心传医术，古往今来接地气，医者仁心胜似亲，中医中药治国粹，传承百年建奇功，秘方古著传后世。这是我自己亲手写的，我那个做了一个锦旗， 嗯， 锦旗上呢也写了几句，医德高尚众人点赞，悬壶济世拯救苍生，医者仁心大爱无疆，中医中药永世传承，祝咱们永世传承中医中药，祝咱们的圆满成功。 谢谢，非常感谢阿姨哈，我们收到了您的赞扬，我知道您呢也是由心而发哈，那同样啊为您提供开元散一盒。 好的，接下来有请中医传承人徐桂英主任。那在这个环节，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 400-108-1661，400-108-1661。 这位朋友你好。 徐主任您好。 哎呦好年轻的声音啊。你好你好，请讲。 好久就想跟您通话 啊， 那个时间比较短，我想跟您说我的症状 啊。那个我每天吧早上起来那个9-10点的时候就头晕眼花的，首先眼睛比较干涩，然后就头半身的就是不太清醒。 嗯， 如果这期间呢喝点水或者吃点东西呢就能够缓解一下。 嗯， 下午一般在3-4点的时候。 嗯， 而且这种情况下出现就一般都是在饿的时候。 嗯， 这样就比较明显。 嗯 我先说一下我的年龄，我是50岁。 嗯， 然后2016年7月子宫摘除。头发现在就基本上都白的挺多了。再有呢，偶尔有的时候吧，有一段时间就是早晨起床的时候，双腿无力，就是感觉就是麻酥酥的那种，就没劲儿。吃完饭之后能好一点。然后那个头脑不清醒的时候也伴随着有时候腿无力，完现在就感觉记忆力明显减退。这种情况下呢，晚上吃完晚饭之后就比较精神，一般我能出去走个1.5小时左右。另外早晨起来现在醒得比较早，就是早上4点到4点半之间就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觉了。就偶尔夜间要是醒的时候也就再也睡不着了。然后还有那个双腿有浮肿，这个能有个半年了吧。脸也是，就鼻子两侧的地方肿得比较厉害，然后那个眼睑的地方也肿。那我现在的状况呢，就是双额下面就是下巴颌底下吧有包。做超声呢是说我是甲状腺结节，给我定的是3级，还有淋巴结肿大。现在心脏呢也有点沉的感觉，有的时候偶尔。就一般在饿的时候有心脏有沉的感觉。左腋下有个小包。颈椎严重不好，颈椎3-4-5节突出。现在呢就是说从2017年9月开始吧，就感觉情绪不是太那个什么，太积极太开心，平时总觉得情绪不开心，就一难受的时候脑子里总是有事儿不静。总体情况就这么个情况。然后我现在查出的病呢是肾小球肾炎。胃呢是有油状胃炎加糜烂。总体来说是这么个情况。听过徐主任讲课觉得特别好，所以就一直想盼着跟徐主任能通话。 你没有别的病症了吧？ 糖耐量异常。 糖耐量也异常。还有别的吗？ 基本就这个情况。 基本就这个情况啊。 病 呢是很多，

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 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哎，你好，徐主任。 哎，你 好， 请讲。 哎，感谢你给那个患者讲话，还有诊断啊。我这个就不多说了，我有个这个事儿 啊， 我吧这个胃吧，老们长起劲儿。我这个2016年吧，9月5号，我就是做的就是微创， 啊， 是，完了今年的2017年年底1月31号，我又做20多次。完我吧，我就想咋的，能不能看看吃点什么药，就控制他老们长的息肉，你们做也受罪呢。 你今年多大年纪啊？ 我那个56。 56。 完了我我这为啥症状呢？就是吧，平常吧，要是就是饿一点也不行，完了就是爱打嗝胀气。完比如要是，比如今天晚上要吃饭的话，就说那一剩一干词儿的，就说那也别招那杂的，就多吃一点也不行，这胃呀，哎呀也难受。完了我的胆囊吧也有息肉，0.8/0.6。 哎呦， 我就 也不小了。 我就想看看就是能不能吃点啥药，老控制下别长那息肉。完了吧，有时候吧，早上起来吧哈，口苦还干。完舌上嘛有那个白苔，但是啊就是有时候不是天天的。完第三个问题就是啥，啊，哎呀这腿呀特别的怕冷啊，就是夏天晚上就伏天你睡觉，你这腿也得干一下。完我也验了，风湿这东西都没有。 你大便怎么样？ 大便呢还行，要有时稍稍干点，就是我就喝点蜂蜜还行。完就还有一打失眠， 失眠 就是失眠就是吧，比如说吧，我下黑吧，我要是喝点水吧，半夜比如我2点钟起夜了，起夜了但想回去，这天天亮就没个睡。 还有 完还有那个腰间盘突出，就是3至4点到5点是腰间盘突出半钙化，这几个毛病。 您这个病啊，从你刚才讲的这个感觉上来讲，叫上热下寒症，那么在中医上讲呢叫厥阴病。这个病呢它是六经病之一啊，也就是说你六经病阴阳盛负，寒热错杂，你这个寒热呢就是说紊乱了。那这个病啊在治疗上只能是说中医治疗。那你现在呢从你的病症上来讲，你现在呢总长息肉，息肉在我们中医上讲它就是个瘀，总体来讲你这个病是气虚血滞，你气不足，所以呢血液循环不是最好，瘀滞久了它会形成热，也会形成你刚才说的息肉，你得吃药了。因为我们讲息肉不是一个好东西， 是因为住完一收费完我害怕也不变呢。 是啊， 这个你看这今年这个年底我又做20个。 是啊， 一个大的有那个 你现在在医院里做这个手术，这个手术呢就是说把胃壁上的息肉给摘了，但是呢形成息肉的根子是什么呢？就是人的三脉不同，气脉不同，血脉不同，经脉不同。在你的身上这三脉当中，第一个是气脉，第二个是经脉，血脉也不同。您得把我讲到的开气脉的跟开经脉的您得锻炼，您得学了。那你气脉经脉呢，你在做这个功法的时候呢，咱们也是有一个时间啊，像你现在7到9点早上的时候气脉跟经脉做一遍，然后在晚上5点到7点的时候，这是肾经当令，早上是胃经当令啊，晚上是肾经当令的时候，把气脉跟经脉的功法都做一下，而且平时一定要有一个好心情。所以在这儿呢，中药呢我给您开上